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通过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音频访谈节目体坛佳音，来了解徐丽佳和她的运动员朋友们之间的对话。今天徐丽佳将会为我们介绍的是体操运动员范逸林。 范逸林，中国女子体操队队员，2014年入选国家队，2015年和2017年两届体操世锦赛女子高低杠冠军，并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动作“范逸林下”。2021年9月，在第14届全运会体操比赛中，范逸林蝉联全运会高低杠冠军。本期体坛佳音，徐丽佳、夏阳将对话范逸林。 网站体育探索人生，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我们体坛佳音请来的嘉宾呢，是中国女子体操运动员，也是两届世锦赛高低杠的冠军范逸林。欢迎范逸林。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逸林。 也请来我们的节目小编夏阳，欢迎夏阳。 Hello 大家好。 范逸林现在是顺利的结束了自己的所有的一些大赛的任务，现在在放假充电的阶段，最近主要在忙些什么呢？ 前段时间也在学习嘛，在交大，然后呢，最近的话就是集中开课完了以后，我也在家里上网课。 哎，集中开课，线下课上完，接下来是上网课 啊？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像我们好多运动员，不是因为长期在国家队或者是训练，就是各个地方都有。然后呢，交大的话就是在我们可能一个大赛完了或者是一个比赛完了，就可能大家有休息时间的时候会把我们集中一起来到学校上课，其实也是再感受一下学校的气氛吧。 那你现在就是说既然已经不再准备回到队里去练了，不想后面就除了在线上的课，不如一直在学校里上这个线下的课吗？ 没有，其实想的，但是因为我们是校外班嘛，就是我们不能跟其他同学一样的课程。对， 现在主要是这段时间上的是哪一些课程为主呢？ 我学的是人力资源嘛，然后呢就是它会有一些选修和必修，然后呢最近的话可能就是快要毕业的同学，就是安排他们的课会让他们先毕业这样子，所以呢我就是想上的话都可以上，我基本天天去上。 哇，你还是蛮勤奋的。最近有上哪一些科目呢？ 国际金融，还有英语 啊， 还有一些计算机，这些 都是比较实用的。其实 对对对， 人力资源会不会跟你未来的职业有一定的挂钩呢？ 会吧，就主要还是因为体育这一个方面其实已经就是知识包括怎么样，虽然已经在我的体育生涯中到达了一个高度吧，然后呢希望自己也能更全面一点。 对对，因为很多运动员实际上退役以后或者是在运动员期间会选运动训练的专业或者是在体育学院啊去学习，你为什么会去选的反而是人力资源呢？ 这个专业其实也是我爸爸就是考虑过的吧，就希望可能他想的会比较多一点，就可能希望我以后能自己经营这个运动馆呀啥的，就是能自己掌握一项技能也好或者怎么样。对， 那我们把未来的这个话题呢放在后面慢慢的去展开。 好， 大家应该最想听的还是你今年的两个大赛吧，首先就是全运会拿到了第3块3连冠啊。但是我们也有听到你之前的一些采访说，其实这一届的金牌是最不容易的，这个不容易体现在哪里呢？ 这个不容易就体现在其实像我前两届的话，应该说第一届是团体嘛，第二届是高低杠单项，就是说我减了难度，我也可以就是说超别人很多分，就很轻松的一个心态去比的。 是上一届的时候。 对，但这一届的话，因为很多小孩都慢慢的也起来了嘛，然后呢我的压力就在于其实我一套都没有完成过，我比赛那套就是第一套，决赛的举手那一套是我的第一套，所以呢当时就是举完手也特别紧张， 然后其实自己也知道就是上海队可能需要我这块金牌吧，所以呢就会有各种的压力吧，所以当时再加上赛前隔离啊，恢复状态不是很好，就哪怕我去赛场前在崇明训练的时候都没有下过一套6.5的套，所以就是真的是在拼或者是冲这块金牌， 就看临场发挥， 豁出去了。 对对，就是豁出去了。 那你说到就是这一套也没有完成过，这个一整套就是不同难度的一套一套吗？ 对对对，就是我决赛那套是应该说是我最高难度的套， 最高难度。 奥运会的时候是完成的是6.5的那套， 也是6.5、 嗯， 但是因为下瓦失败，他、 嗯、 就不算我那个连接分， 哦、把你扣分给扣掉了。 对对对对， 那个还是蛮可惜的。 但其实奥运会那套决赛也是我第一套。 啊， 对，两套都是，就是两套决赛，就两个大赛的决赛都是第一套。 为什么平时的训练当中不能够去多去尝试这一套呢？还是说完成不了？还是 其实想，就像你看，我从2015年拿世锦赛冠军到2017年这一段的这几年的时间，其实这些套对于我来说太轻松了，就是到了大了以后，伤病包括能力和一个状态，它就已经不像小时候那么的好了，或者是调整的比较慢嘛。然后再加上就是伤病，主要还是伤病就会打乱我一些系统训练的节奏。 嗯，这点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因为像丽佳这样的运动项目，它可能黄金年龄，比如说在25岁左右，或者说是再大一点，甚至但是体操的话，可能很多人甚至说，可能12、13岁的时候状态是更好的。到了后面就会慢慢15岁跟20岁就差距就很大了。那你作为这个亲身的这个经历者，你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差距究竟体现在哪里？ 其实差距的话还是体现在一个能力吧。 嗯， 就是我觉得其实你看像国外的运动员，他们就是可以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年龄，但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届的运动员相对来说把平均水平还拉上去了一点，因为还是有好多个20多岁的 商春松嘛， 对，还有婷婷呀、欢欢、还有毛毛这些，对， 你都是一批的，等于是， 对对对，就是都还出现在就是这一次的全运会赛场上。 那看到你就是全运会最后决赛站定了之后，其实你应该是就心里挺复杂的吧，看到你好像又有点落泪的感觉，又很激动，好像又还是说战胜了自己，实现了这个梦想，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当时的心情其实就是很激动，很就是一种释放的一种心情吧， 终于成了。 对，因为其实我每次比赛的话，我包括2015年比赛，我还不是世界冠军，就是一个小孩去比世界大赛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也知道自己有实力，但是也害怕，因为觉得这冠军，世界冠军对于我来说就是从进国家队第一天的时候就觉得上墙是一件很光荣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嘛。然后呢就当时做梦就想着，哇，我整一套下来以后就好开心，落地站稳，然后就笑得巨开心。但我这一次的话就是可能恰恰相反，就是我可能也是做完一整套很完美很完美，但是我就是会落泪，就整一个过程模拟的脑海中就是都一模一样的。就是我感觉就有的时候想吧，就是多想你就可能就是会变成真的一样， 就你在赛前不断的去想这个动作的细节。 对对对，但是就哪怕你上场前准备活动到你最后落地的那个所有的表情包括心里的感觉其实都基本差不多，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那你不可能就是赛前想到说自己落地之后会哭啊？ 就我会想到， 想到， 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个过程太复杂了，所以其实我之前就是看电视上好多姐姐啊或者是哥哥们拿完冠军就是那种激动的哭，其实我一直都不理解，因为像我前几年就是每次拿冠军我就是在想一下别人为什么哭，我想不到这一点，但这一次的话我真的是就能感同身受了吧， 情不自禁的。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年龄的积淀，阅历增长之后你更能够感同身受这样的一种情感。 但我的解读其实更多的是包含了你这5年或者过去那这2届很多辛酸的一些路程，然后会让你说想到，哎呀，这一路过来太不容易了，但我最终还是做到了，是不是？ 其实就像我教练吧，就是 赛前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会说，要不你别练了吧，要不你别练了吧。 哇，教练反而会这样说。 对，因为有的时候他就说，你回去好好上学不好吗？你这样多累、啊、 这你跟别的一些教练不一样、应该是反过来，有的运动员可能他是这么想，教练要劝他出来练、 对对对、但是我可能教练他就是这样说我嘛，所以呢包括奥运会前也是，因为我其实当时我也能理解我的教练，他就是一个担心，然后呢再加上我自己套也没有恢复起来，又要去日本，就完全在了嘛，就不在他身边，就不在他的掌控之内的话，那肯定会紧张啊。 是 是 对，然后这一次的话也是又顶着就是压力嘛，然后他也是就当时赛前的时候也跟我讲，他说明天用6点几的套就会要跟我说，他说如果你用6.3的套的话，就是要战术分析嘛，现在就是如果你要用6.3的套的话，那你可以拿奖牌，但是金牌不一定是你的。他说如果你用6.5的套，要么你就失败完成下来，要么你就是拿金牌。所以呢当时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然后呢我说那就用6.5套嘛， 是 我说反正不留遗憾。 对， 然后第二天也是就是包括准备啊啥的都比较积极，然后准备活动完了以后我就去后场休息了嘛，然后我也很紧张，但我的紧张其实我更多的希望的就是教练能跟我说说话，让我就是给我鼓劲嘛。但其实那天我就看到我的教练跟平常以往的所有比赛都不一样，因为他也紧张啊。 以前比赛没有这么紧张过。 对，就是我2017年的比赛，因为我进去了，我说周导我开始活动了，我就跟他讲我怎么的，因为我是就是进了赛场我也是有一个思路的，就是该怎么样。然后呢我教练他说，哎你太早了，你先休息会儿，你先去玩会儿吧。就上一届是这样的，但这一届不是了，他就基本就没有跟我讲过很多话，就都是我问他，我说周导可以吗，你刚刚看我完成的动作有怎么样吗，他都已经不会说话了，就是我都已经觉得他特别紧张，因为我原本就是一个完不成这一整套还没有完成过下，对，所以呢我在看到他那么紧张的时候我都已经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心情特别复杂。后来我们女教练就张导过来了以后，他说哎呀玲玲啊，他说加油啊，然后说我说张导我好紧张啊， 然后他说什么， 然后呢他说哎呀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然后我说我现在真想找个人说说话，我说周导都已经不跟我讲话了，我说我都真的是然后一讲话吧，因为女教练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跟见到亲人的时候是最想哭的那种感觉，就当下有那时候对对对那种感觉，因为我跟别人说，我跟别的男孩子我在那跑步的时候我说怎么办啊我好紧张啊，就是那种很皮的感觉，但其实我就是感觉需要有一个发泄的一个地方，对对对，然后后来呢张导就是一问我的话我就哭了，对我就哭了，后来他说快快快娜娜就让 这个是赛前多久， 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 但我告诉你这还好你知道吗，因为我上场前就是我是第二个坐，第一个是菲鲁豫菲，他上场坐，然后呢我在底下我让教练保护我做一下倒立嘛，然后呢我做完以后说我就跟周导说，我说最后几分钟了，我就跟他讲最后几分钟，其实也在给我自己提气，因为拼完就这几分钟的时间你知道吗，后来呢我们教练终于说了一句话，他说拼了，就他也是 他也释放出来了， 他也是就是说拼了，在给我鼓劲的时候我就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就上场前大概2-3分钟的时间，我眼泪 控制得很好，到了上场一点看不出来。 对啊， 对，然后我就也是哭了，我就赶紧调整，因为毕竟其实当下的话也有很多那个叫什么摄像头也对着你。 那个妆会化了吗？这样哭的话？ 其实我就只是往这流，所以呢我就这样擦一擦就可以了。 还好还好。 对对对， 我都来不及重新化。 所以，但如果就算滑了，我也不管他了， 上去就死完了。 是的， 所以你们作为就是高低杠运动员，包括其他的项目的话，你们会喜欢早一点上场，还是抽签抽在后面一点？有这个你作为你个人来说有什么偏好吗？ 我其实是希望能越往后越好，就是不要卡在那种你又不能回热身馆，又不能就是动的那个顺序就比较难受。就比如说我第二个、第三个这种顺序就比较难受。因为第一个的话你没有办法了，你第一个你就只能第一个， 而且第一个对打分我估计也会有容易压分，是不是有这种， 但如果你在国内的话，如果你就是叫什么绝对实力的话，那你不存在压不压分的。 对，因为我觉得第一个 往往会，除非你当然你有绝对实力，如果说差不多的话，裁判在打的时候可能也会没有一个参考嘛。 就上一届孙露是不是就有这个原因的？ 谁？ 孙露。 你说奥运会？ 奥运会的一二年吧，你说的是。 对对。 会有 那会儿， 因为他是第一个，然后 还 是几个 还小。 那个、 当时我也不太懂。 邓玲玲她是在、 包括这届奥运会的时候，像平衡木，他也是后面上场的人，相对来说压力会感觉会小一点，因为可能金牌已经拿了。那么你再去上场再去比的话，我觉得从我觉得心理压力方面可能会， 其实主要就是你要动热身，你动开了上去就没那么紧 张。你们有多长时间可以热身？ 如果是八个人的话、 嗯、 就是你已经在台子上站好八个人的话，你最多就大概几分钟的时间，就你还得跑回热身场，你再跑回来进那个比赛场、 那你第二个就没时间跑？ 我没有时间跑，因为你第一个上去做完以后，我就得要在底下准备我的东西了。但其实第一个上场就是我上一届是第一个。当时我抽到第一个的时候，因为我决赛也是第一个，然后他抽签就正好也是第一个就第一个上，然后我拿到顺序的时候，我说啊，抽到我第一个上，然后他说没事的呀，他说你第一个就第一个呀， 早点比完， 早 点 解 放， 早点解脱了是吧？但你如果说排在后面，你会看别人比吗？ 不会， 就你之前那个人也不会看， 我也不会，我谁都不会看，我只有到我比完自己的比赛我才会看。 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还是就是你个人的习惯就完全不看？ 我个 人 的习惯就完全不看，就哪怕别人就是可能失败了，就全场都会有那种的，可能会影响到别人，我也不会，我就会说你们就心里就或者也就完全不去搭理这些东西， 就不要让他来影响自己后面一个比赛的准备。 对对对。 那就全运会这一次应该说可以给自己打满分。 对，我觉得是我体操生涯中最完美的一套，就世锦赛都没有这么好。 世锦赛都没有这个全运会那一条好。 对，因为其实我也会，就是有的时候经常会看我一些自己的比赛，就当时在训练中，我当时看的话主要也是就看我为什么能完成这个动作，就是动作很轻松很轻松，因为到后阶段就是这个动作上不去了，然后 能力 对能力不够了，然后呢我就正好他说你看你以前进腿多快，就是我们一个技术要领嘛，然后呢我看了一下，但是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就是我们这屁股摇到这儿嘛，然后要往，就是我当时是一拔就能飞上去，但我现在已经到这了我都飞不上去，就是 那时候体重跟现在有差异， 肯定有， 肯定 会重了多少现在？ 我想想看这个。当时好像36点多，37 像小孩子一样。 对对对，奥运会前是在， 那是不是就是小孩子呀？ 奥运会前是在37左右吧。 就这一届奥运会， 上一届， 上一届。 那这一届， 这一届是就是我当时是膝盖受伤完以后长到47， 最胖的时候。 对，最胖的时候，然后后来就慢慢降体重，后来是42也能拉。也慢慢能拉了，就是有能力，后来又能力不够了，慢慢掉掉掉掉掉，就你能力不够嘛，你要么练能力要么降体重。但是因为我们体操当时也是打那个积分赛嘛，就赛程安排的也比较紧，就一个一个比赛这样子，所以呢当时我也是能力不够了就降体重，降体重就这样，确实也比较轻松。因为我到那个叫什么奥运会还有包括全运会的话，都是只要现在就是不用教练说了，你自己感觉完不成，你赛前就稍微控一控，就体重轻一点，你完成的也轻。 降体重你们是通过什么一种方式去降呢？ 就是做点有氧运动啊，或者就是稍微控控水这些。 控水？ 控水？ 哦，因为我们一般都是，比如说水的话，就是，比如说你们正常喝一瓶的话，我们就可能不能这么喝。 那你身体不会缺水吗？ 就我们其实一直是这样，所以我们尿检的时候一般都特别长时间 啊，就是因为水喝的少了嘛。 对， 这个跟我们之前采访黄雪辰的时候他也说，他们就是为 了蒸桑拿 啊，就是为了减肥嘛，然后不喝水，都是一样的。所以 那晚饭吃吗？ 晚饭就看嘛，当时的那个我们因为会一直称体重， 每天要称两次这样的， 不止两次。 哇， 就是我们自己会放个秤，吃完了就上去称，吃完了就上去， 而且还吃完称。我们一般吃完不称的， 我们吃完不准的，这个怎么好称？ 然后就睡一觉起来，再看一下掉了多少，就会一直 监控。那这个体重会影响你的心情？ 肯定了。 对啊，就有的时候就比如说重了1斤2斤，就比如说也是要主课的时候，然后呢就会 怎么办？然后你现在要去跑步，你也跑不下来啊。 嗯， 你哪怕跑下来的话，你还差一点，然后就是说，可能之后的技术你也练不动了。 嗯， 就会这样子。 是啊，我一想，你吃那么少水又不喝，能练得动吗？就是， 会觉得有时候乏力吗？训练的？ 其实还行，有的时候有一点，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有一点，但有的时候可能还行，有的时候就是你需要期你能完成，但有的时候可能就真的是没有力气。 那这一次像东京奥运会回来隔离期间、 嗯、 这个体重有控制住吗？ 有长一点，因为肯定、 哦、 我当时是让我想看，我比决赛那天应该是在40差不多，然后呢后来回去以后又长了两三斤吧。 那还算好，就自己你毕竟也已经算是一个老队员了、 嗯、 比较能控制住，是不是对于一个还在生长期的女孩子，就不到20岁啊，十几岁的小女孩来说，她这个隔离期是蛮考验一个人的毅力的。 其实还好，因为毕竟教练也会天天盯着就因为后面也是全运会嘛，对 对， 如果就是说后面没什么比赛的话，可能教练也会。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上个月采访滕海滨嘛，他说男运动员隔离期间反而瘦， 对， 女运动员就是胖，就很奇怪，就男的可能掉肌肉、 嗯、 女的就是 长 脂肪，特别有趣。 长身体的时候嘛，对。 对，然后他也还跟我们透露说，就是像单项的运动员， 嗯、 他也因为他带邹静媛嘛、 嗯， 他说他们单项运动员就非常容易比较较真嘛， 哦、 要完美主义， 对对对对， 就是说可能一个动作做了稍微有点动手啊什么的，扣有个0.1的扣分，他就不开心了。后面的一套动作，他可能就不太想做了，或者说整个下来人就感觉不好。我不知道像你， 我也 会这样吗？就中间比如说稍微晃了一下，你就觉得哎呀。后面我就觉得不想，就是有点心气儿就提不起来，会有这种感觉。 嗯，我也会有，因为我一般就是我陈涛的连接会比较多、 嗯、对， 但如果那天我状态比较好的话、 嗯、 我就想把每一个连接都做得特别完美、 嗯、 包括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很好， 嗯， 但有的时候就感觉越是你越着急他就越做不好。 对，来个弯个腿啊什么的，有的时候、 嗯、 就是你会，那你会影响你后面的下法啊之类的这些吗？如果说前面没做好的话。 会，其实整个就包括比赛吧，我们整一套动作就是最好的就是你第一个，看你第一个动作怎么样，如果你第一个动作的节奏就是比较好的话，其实你后面整一套动作都基本能顺下来、 嗯、 但如果你第一个动作就开始紧张，你把第一个节奏打乱掉，后面就基本都是乱七八糟的。 是的，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反正一开始不好、嗯、后面都就是整个就乱掉， 有时候不走运、 哦、对， 备孕的时候也是这样， 对对对，就各种不好，就各种扣分。 嗯， 其实因为我们那个叫什么高低杠，就还有平幕，你们就是在大家看来觉得平幕其实是比较难练 的， 就难练的一个项目，但其实我们是高低杠是我们女子体操项目应该算比较难练，然后呢是比较好比一点的项目，然后平幕是好练不好比，就正好 这 两个项目反过来，因为平幕它比赛就一根木，你要一个一个动作去完成，就你做完了这个大难度，你要想着你后面还是一个单个动作，就是你每做一个动作它都是有对心里一个紧张，但高低杠的话其实你举完手以后，你就是第一个动作上去完了以后，你后面就已经是它是摆动式的，对对对对， 没有任何停顿。 是的是的， 因为我其实我发现一个细节啊，就是说在你早年的这个比赛当中，可能更有教练在下面保护的比较多，就是在做一些腾跃的时候，到后面好像是不是教练就保护的就没有那么 都不需要 就不需要了，就直接就站在边上就 对对对 就好了。这个是一种习惯吗？还是说，因为我看就是有些老外他好像就是教练就站得很远，中国队队员可能就教练站得很近在那边保护，这个是一种。 其实我都可以，因为。我就是你教练想站就站，不想站走开都可以。 你希望教练站还是教练不站呢？ 其实到测验比赛的时候基本是希望不站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一个人在场上表演的那种感觉，就是、 嗯、 这是我的主场。 对，其实我们观众也是这样，就因为我觉得中国队很多队员老是看到这个教练离得好近都快碰到他了，感觉就是手在那边拖一下，感觉就是他要完不成，没自信的感觉。 安全， 对，安全就是可能像我这样的队员的话，就老队员的话就因为动作都比较熟练了，但可能小队员他这个套有可能是新套，很多难度啊或者是都是新的一个连接，或者是刚加进成套的，所以呢到比赛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发生紧张这个问题，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会出现问题，就有的时候我也是可能训练不出现的问题到了比赛也有可能出现，所以这个 时候还是有一定危险性、哦、 对对对，所以教练还是要站在下面保护。 嗯。 全运会三枚金牌，世锦赛两枚金牌，范逸麟的实力毋庸置疑。但是在奥运赛场上，范逸麟却是两次都遗憾无缘奖牌。下期的体坛佳音，徐丽佳、夏阳将继续对话范逸麟。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体坛夜话。接下来，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将会继续对话世界冠军范逸麟。 其实大家还是蛮想知道奥运会的一些情况的，也都会为你感到有一些惋惜。这个下法是在比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感觉好像有点不对劲了，还是就那最后少了一口气，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下法没这样呢？ 可能都有吧，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少一口气，因为我前面就是也说到奥运会和全运会都是我第一套，然后当时吧，其实我奥运会并没有像全运会那么紧张，我觉得可能也因为是观众 没有 观众， 对， 就反而可以让我就是心跳没那么快，但这有可能就是说到我后面我也想就是，其实我比赛中间就是在做的过程中我自己也都很意外，就是说哇，我今天完成的那么好，居然都完成过来了。但就是因为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以后，我到了下法就是想去完美了，主要就是还是想去完美了，所以我决赛压根就没想能落地就好，就这样的想法。就所以在比赛中想法真的很重要。 嗯，就在你比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千变万化的一个想法。 对，因为我在上场前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完成下来，我都不知道我第一个动作能不能抓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等真正抓到，把所有就是前半道到空翻抓到完了以后，要开始做后半套。后半道我做到倒立的时候，我还在想，哎呀，我这个动作能不能过去？因为并套180其实就是因为也是比较需要一个能力的一个点嘛。然后呢，我做完以后就咦过去了，就自己每做一个动作都很惊讶的，对对对。然后零转咦还不错。然后后来因为你到倒立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火火时间可以去想的，然后想。当时就想着要完美落地，就是站的高位置的时候，所以呢就后面拉了一下，就是也就是说技术要领没有做到很到位，所以就失败了。 就如果说让你有一个第二个选择的话，你会怎么样？就不要那么高要求的去。 对，就是跟全运会的想法一样，就是你落地就行，哪怕退一步往前一步都可以。 哦， 对，我当时就是想着要站稳， 两个腿站稳就不要动。 对对对， 想法多了嘛。 对，想法多了。 这样的失误，那其实平时练这个下法的话，你们主要是考验哪个部分的能力呢？就下法是腿部力量还是核心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们都不太了解。 如果说是高低杠的话，其实有很多，就像我这个的话应该是有技术要领，包括他们有一些像后打环的，就是直两周啊这些，其实应该还好一点。像旋翻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技术要领， 但是主要是考验哪部分的这种能力，就是因为我们不太，因为我们不会嘛，所以说很难去想象说这个要站稳究竟平时要怎么个练法。 哦，就是有很多种，就是比如说你原地的后空翻， 嗯， 然后你站在一个小的台阶的后空翻， 嗯， 然后再站在高的台阶的后空翻， 嗯， 然后包括还有弹网，嗯，弹网你可以去做2周的一个落地这样子， 哦，就慢慢循序渐进的， 对对对，然后， 嗯， 但是我们高低杠的下法它也会有单练的，就比如说你成套完了以后，你会拿出半个小时的时间单练这个落地， 嗯， 就有的时候会这样子去练，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教练就会给我布置。你站稳3个，就这样的。 站稳就是一点都不能动。 对，一点都不能动。 哦，那是难的。 对，还有就是他们之前有我们合练高低杠，就是一轮下来，就比如说4-5个人连站的这种，就比如说有4-5个人可能要，这一轮下来吧，比如说可以有2个不站稳，类似于这种。 明白明白， 对， 团体嘛。 对对对， 嗯。 嗯，那在你就是下法没有成功的时候， 嗯， 当时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就是能有一个很完美的套展现在这个奥运会的赛场上吧，就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但是结果不是。 但是已经比上一届奥运会要好很多了。 你说你自己也已经能够站进就是决赛。 对，因为其实我的教练的话，因为也知道我赛前的一个状态嘛，对，所以他当时。包括训练的话都压力比较大，然后呢就是其实比赛都没有看，他都是听别人说的。 哦，他就不敢看。 哦，他不敢看，他都没有看。 我觉得你们那个教练好像心理素质也不是特别好。 主要就是还是担心更多一点， 嗯， 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不太去敢看，但后来知道我能进决赛他也是很开心的， 开心 的。对，因为他可能当时比赛前都觉得可能决赛都进不了。对对对。 那你爸爸妈妈，就是你家人会怎么想呢？ 这个其实我也没问过，但主要就可能还是觉得能安安全全回国就好了。 哦，就是也是因为疫情之下 对吧？ 应该是。 那你下场之后你的教练，我看你们还是他蛮安慰你的一种状态，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后面因为他当时也就看我完成到那就是就准备走开，就觉得我能下法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应该是这样的想法吧。然后呢最后就看到我一屁股坐在地上之后就问我姨怎么了，他说就问我刚刚就是有什么想法，然后但是还是说其实已经挺好了，因为他们所有人都能看到我这一个过程，就觉得能完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就下法有点可惜，就说有点可惜。包括我们那个体操中心的妙主任还有叶主任就是也都肯定了我，就说还是挺不容易，就说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要我先走嘛，先回国，他们后面还有比赛，然后就说让我回去好好隔离，然后说后面全运会的话上海队还是需要我的嘛。对，就这样。当时我其实他说反正妙主任他就说你也有经验了，有隔离的经验了嘛，然后就说让我就这次也是就是能有这次上一次的隔离经验，然后就好好在这次全运会。但当时我想的是这个时间太短了，就恢复的过程太短了，因为当时我们隔离有3个月的大概的时间恢复嘛，这一次就比较少，其实还是有点担心，但是主任还是相信我的，那我就是还是要那个的。包括像上海队那么多人支持啊，包括还有好多人支持我，就也不会就是太辜负他们。 我其实听到蛮多的例子，就是说哎呀，当自己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自我怀疑的时候，别人的一句肯定的话其实是蕴含了无穷的一种力量。我也听到就是哎，好像上次是黄雪橙还是郑天使说的，就说我自己不太确定或者没有信心，但教练对我有信心，那我也就相信自己吧。 对对对， 就去搏一把了。 当时如果说比如说站稳的话，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奖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金牌了吧。 我也觉得 应该奖牌，我就至少是没有问题，因为后面也因为他是你是第几个上场，当时 我也忘了。 就拿金牌的他们是难度系数也是6.5吗？ 差不多 已经算是顶，基本上是顶级的。对 哦，好像是第三个上场， 第三个上场。 嗯， 你好像每次上场都蛮早的。 对， 第一、第二、第三。 是的，所以这次的因为第二个座嘛，就全运会第二个座，其实当时也就是想了一下要不要用6.5，因为你 是 因为没有回去的一个准备了嘛。 嗯， 所以也有点担心。 嗯，那我们还是来聊一点你过去在练体操的时候一些经历吧。 嗯， 你是几岁开始练的？ 我是 2岁多一点开始接触的，因为我们那个幼儿园它是那个 2岁多就进幼儿园了。 嗯， 哇，那 就是破例的那一个 托儿所那种，就是托班。 哎，好像你爸爸说因为没时间照顾你， 对对对， 送过去了。 是的， 这家幼儿园倒收的， 就是园长破例嘛。 啊、 嗯， 但是这么小他就敢让你去接触体操了，这个确实也出乎我们的预料。 对，2岁接触是什么样的动作？ 其实我2岁我已经不记得了。 啊、 你爸爸会拍一些小的这种？ 对对对，我有看，就是有一些压压腿啊，跟小朋友一起玩啊、嗯、这种样子。就是一开始是先去接触，并没有就是说那种 正儿八经的练。 对，但是我到了中班以后，我是去了虹口，就这。中班是几岁？ 5岁。 对，我去了虹口，然后就是嘉定跟那个，虹口有一个联合的一个培养。 哦。 因为我们嘉定其实没有体操的。 那你是每天要这样往返吗？ 没有，一周回去一次。 哦，就已经住在那边了。 对对对。 5岁就开始住在虹口了。 对，5岁当时是住在有一个全托的幼儿园。 哦，全托。 对对、 嗯。住宿的幼儿园。 对对对，住宿的幼儿园、 那练是在幼儿园里面还是在边上的体操馆？ 边上的体操馆，因为 很 近。对。然后呢，当时我们家店还有几个小女孩，还有几个小男孩，就我们每天都会一起。对。 以前我们好像看过，就是纪实频道，他有放那种纪录片，就放那个体操小孩子练得很苦，然后吊在那边， 哦、 就是在那边哭啊什么 的。 你们是那样的？ 其实还好吧，因为你想每个体育它都是这样的，所以我更多的希望，也不太希望，就是说，在中国有很多的家长对体操的认知就是苦，因为其实练所有的项目它都很苦、 嗯， 所以呢，还是更多的希望有很多的家长能就是去接触到认识体操，它是一个很好玩的项目，就你可以不走专业，就是让孩子们去玩， 嗯、 让他感受一下这样子。 嗯，那你就是在中班的时候，有点类似于变成了全日制的这么一个运动员，当时你会说很坚定的想要成为一个专业的体操运动员，还是说其实你更羡慕其他普通读书的同学们呢？ 其实我没有，我当时只是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就做这件事情，其实更多的什么想法都没有。 那去这个体操队是你爸爸建议的还是你自己说我想要去？ 我没有说想要去，因为当时身体差嘛就是可能半个月就得要打一次针的这种打屁股针这样子 啊， 所以就是对体重 强身健体 啊、嗯、所以当时 为什么是体操呢？就是我们会很好奇，因为一般家长会什么，比如说他就是可能体质不好，妈妈就送去游游泳啊， 对的， 或者有的小孩子踢踢球啊什么的。体操对我们来说，可能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更小众一点。 主要我是被，就是当时选上了。 你2岁多就被选上了？ 啊，当时我们进那个幼儿园的时候，园长是看我眼睛大大的很可爱，然后就把我选上了。 哦、 然后后来幼儿园就是联合培养的时候， 嗯、 也就是。可能有推荐吧， 嗯， 就说这个小女孩挺不错的、 嗯、 然后就这样子的。 他们当时会对身高啊包括这个有这个要求吗？ 就是 选材的时候 对会有选材的、 嗯、 就是当时让你要做一些什么动作或者啥、 嗯、 但是我反正印象里最印象深刻的一句就是她腿部力量太差了， 就说你 说我 那这么差怎么还能选上呢？ 嗯，这个我不知道，可能之后训练反正说你差嘛，但你也不能就是说马上否决掉、 嗯、 你可以跟小孩们一起 练 练 看， 对对对， 说不定会好一点。 对 对， 就你不算那种特别有天赋的运动员。 对，但我觉得我不算那种特别就是有天赋，但是可能在某一个方面还是、 嗯、 或者就是说教练发现了我的长处。 你的长处是什么？ 就是我的那个倒立背水平。 背水平？ 背水平就是男子的一个动作。 嗯， 就是他们男子会练这个力量， 倒立过来，然后这个腿还是怎么样 平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倒立不是这是肩嘛，这是肩、 啊对， 然后他要往前冲，就变成一个平的。 明白明白。 对， 他 肩是这样的，就跟那个起身机一样，就呜这样子起来，这样子背水平。 对，你等于本来是这样，你等一下身体。 这个能做出来的女孩子不多吧？ 没有，就是我教练他基本就是拿一个手指这样颠的一个。劲儿，我就可以把它给基本控住，这样子。 那你是很有这个方面是，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练那个高低杠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如果 对 你的水平动作比较好的话，对。 那这个小时候练会不会觉得特别苦呢？ 当时我们教练也是当时想出来的这个组合，这个是我之后到一线去练的。 嗯， 就是教练发现我这个 就是因为你到了一线的教练还是会看就是你适合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嘛，然后他就给我练这个，然后就说哎这个还挺轻的，但当时就是每次我去哪都说我腿部力量太差 不管到哪里教练还是会观察到这一点。 对对对对。 那后期是通过什么样一种方式来提高自己这个腿部力量呢？ 其实因为我腿部力量不强，但是我耐力还可以，就是我脚腕的力量还可以，我大腿的力量不行。 嗯，这个其实练得出来的呀，大腿力量。 但我就属于那种爆发力不强的运动员， 嗯、 我属于耐力特别好。 需要爆发力。 对 对 对。 就比如说像跳马、啊、这种都是需要爆发力的，我就不太行。 嗯，那有没有在年龄哪一个阶段想到说，哎，体操很好玩，我很喜欢，有吗？ 那可能要到后一阶段，就是慢慢开始有意识了。嗯、但我前。就是在从小开始练的话是没有意识，但是我也就是不是会说那种苦和累的那种，就是 往自己心里面去咽下去。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神奇，就很多孩子就可能在累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会有一些对要放弃说不想练，或者是有一些家长啊就是那 不舍得 来，就是可能会说那我们就不练了，或者就是跟教练们商量一下怎么样怎么样，但最后就是也都是在我身边的一个一个就 走了。 对，走了。 这一点其实我跟夏阳前面还在讨论说，上海土生土长的女孩真正能够愿意练体操、 嗯、 而且坚持下来的少之又少。 对，我们因为过去接触像孙露啊包括其他有一些运动员，她很多是外地引进过来的比较多一点，就上海本土的是不是就非常少？ 少。 嗯，好像对比较少吧，但现在好像都是 上海 多一点啊。对对对。 嗯， 嗯，因为你的成功啊包括孙露他过去拿到的一些成绩还是激励了不少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们的。 嗯， 嗯， 对。像你爸爸在你这个最初的这个这些年他是怎么样来支持你的，包括他是一个什么态度对于你练？ 其实我觉得我爸爸就是不太善于言辞的一个父亲吧、 嗯、 他就是每次就接送我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就是他每天的一个坚持接送我，然后包括他有的时候会去问问教练啊或者啥的，就会了解一些我的情况，但是就是更多的也没有就是说去跟我讲一些东西，然后就是也是默默的一直就是支持我吧。 就当时就是你爸爸就是非常想要你去练这个体操，其他的家人包括你的爷爷奶奶啊他们是有没有什么想法这方面？对。 嗯，肯定都是心疼嘛， 对 女孩子， 大部分家长是不舍得的， 对啊，就是愿意， 嗯、 就是而且妈妈可能也会觉得啊，对吧？都不太愿意。 对对对对、 嗯。 但是呢，因为爸爸因为一家之主嘛，所以就是更多的就是都会还是听他的意见，然后看我们的反应，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嗯、 就是如果我们不想的话，我觉得我爸爸应该还是就是会。嗯，也是会那个 听从你的建议。 对对对。 他当时是做什么工作？ 嗯，五金，就那种万向轮、 啊、他是开店吗？ 对对对，开店、 啊、那也挺辛苦的其实。 对啊、 嗯、 那后来你慢慢的就从少年组青年组一直拿到了这个成年组的世锦赛的金牌。 对对对。 你前面说我第一次那个比赛的时候还都不怎么紧张，对吧？虽然知道自己有这个实力，但是也是相对比较放开的一个心态去打。那一次金牌真的是意料之外的吗？ 嗯，其实只要成功了应该是有的。 嗯， 但是就是也不知道自己会发挥成什么样。 嗯，那就是那一次比赛世锦赛跟你想象当中的会有什么其他的比赛会有什么不同吗？ 会，因为在我以往看世锦赛都是跟中国的一样，就是裁判就坐在每一个器械的边上，但那次不是，那次就完全跟舞台一样，就所有外面的灯光一圈都是黑的，而且裁判都不会坐在你的器械边上， 就你看不到他。 对，他完全在后面，就是在器械隔了一块大板，然后呢就跟那个观众席一样，他们坐在那个后面打分。 嗯， 然后呢当时我们教练说你看你都看不到裁判你就不要紧就不会紧张了这样子。 对啊。 对。 那奥运会是哪种模式的？ 奥运会又变成了那样子了、 哦、 就又变成了16年是这样，但是这一次的话就又围在边上了。 哦， 对，我觉得这次因为还是就是不能接触太近嘛、 嗯、 就都坐在边上、 那一次世锦赛毕竟第一次还是蛮新鲜的吧。 对， 而且国外的这个比赛的氛围很好。 嗯，我们当时去的是英国。 格拉斯 哥，对啊，格拉斯哥，对啊，就是在北部苏格兰，然后是不是还经常下雨？ 哦，而且还冷。 嗯，几月份的那个时候？ 11月， 那很冷了， 10月、11月 ，对。但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你能够在2年后的这个世锦赛去蝉联，这个好像他们说真正有做到这个蝉联就高低杠金牌的人为数不多。 对，就像霍尔金娜那种。 哦， 嗯， 对的， 嗯， 对，那次是在加拿大。 对。 哦，那次就是奔着一定要去卫冕的，还是说其实心里也不太有底呢？ 其实我每次比赛我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冠军。的姿态去比赛， 嗯嗯， 但是呢，每一次都会去认真的对待，就是这种心态，我觉得会比较好。因为冠军谁都想拿， 嗯， 如果你只是说我想拿冠军，把这个结果看得太重的话，那你必然可能在中间就是会很多东西想不到，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 对，而且他们是打分的项目， 嗯， 又是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说没有人说比完之前能说自己一定是冠军。 对， 而且贝尔斯也不行。 这次没想到他会就是状态并不 对，我们觉得挺好奇的，就是有人说他可能是不是年龄到了还是什么，我们就从你专业的角度 还有八卦说怀孕呢， 对， 有吗？ 其实我因为对我， 嗯， 对我这个我只要做好我自己事情以外的东西我 不管了， 对，都不，我都不会去管。 嗯，平时就是即便你们在赛场上碰到也不怎么交流的。 对，不太交流， 嗯， 就是大家互相问的好，因为毕竟我每次赛场都会见面嘛，这样。 哦，那有自己名字命名的这个一个范逸麟像，一定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吧？ 嗯 嗯， 我觉得是挺，就是开心的， 嗯， 因为但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因为其实在我命名这个动作之前，也会有人做这个动作。我只是就是说可能他们没有机会上到这个国际赛场去命名这个动作， 哦， 但是呢就是我就非常的幸运， 嗯， 然后有了这个机会让我也能够就是把自己的名字给载入到难度。 现在能做出来这个动作的全世界多吗？ 嗯，因为国外的话他们可能扭臂就这样的一个握法他们不能马上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连接去，就是也没有加分，但他们就是可能正好是有一个并涛360又变成了正握，以后他们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连接然后接下法，他们肯定那样划算嘛。 哦， 对，所以呢 他们这个里面还有很多技巧， 对， 嗯， 所以我这个下法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最简洁的一个编排，然后又都适合我的一个成套动作。 嗯， 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挺好奇，因为老外好像比较擅长这种空翻类的，然后我们可能就是这种转啊，这种转臂啊，这种会比较多一点，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因为他们为什么会比较擅长空翻多一点？ 其实也不是 啊， 就像其实我们也，我们就是说做我们其实转体真的很难出来的， 嗯， 像我们中国的转体都是教练一把手一把手，可能365天一直都在保护的一个。嗯，技术动作，那其实在国外的话他们很多动作教练都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保护他们，所以他们也觉得难，就是也会学我们的这个动作，有时候我们交流的话也会就看，嗯，这怎么转过来的，就也觉得就脑子想不通。 嗯， 但是呢就是他们就是叫什么做不了这样的动作，也就做不了我们那个下法嘛，就接不了，但是我们其实有混合握的，他们就最多可能反握多一点，就扭臂的话就会比较少。还有一个，因为他们大护掌空翻就好握， 嗯， 我们都是带步条。 嗯， 步条的话就相当于 你为什么不带大护掌呢？是不利于你们这个做一些动作吗？ 其实早些年的话，因为一直大姐姐他们就这么带的，然后我传承下来，我们也都这样子带的。 那你们手不会很容易就磨破吗？这样子的话，如果只是布条的话， 其实也还可以，至少它还是有保护的作用， 嗯， 保护手皮的作用。然后我们之前有些姐姐她们都光手的， 装什么？ 光手 哦， 光手做， 就手上的老茧要足够厚，练到。 嗯，对，但其实练到后期基本不太会容易破了， 已经很厚了，可能已经。 对对对，但是现在这部小人也开始慢慢带大护掌了，嗯，其实也就是希望。中西结合嘛，就是又有空翻， 嗯， 又有转体，这样子的成套就。 现在有一段时间不练了，手会跟普通人差不多了吗？ 还没有，但现在已经退一点了。 啊，哦，还好，就是稍微 镜头展示一下， 稍微有一点点的， 老茧， 嗯，但已经薄一点了， 但是看不出来，你比他的手还细一点了，他因为 我已经完全老茧都退掉， 对，但是你 但能看得出来， 对，然后你反面的这个粗糙还是看得出来的， 粗糙，我本来手就粗糙， 没有，你是在风里面吹的吧？ 对，我就记得小时候我拍照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很大，人家就看、 哦、 哇，你的手怎么跟你的脸完全不成比例？ 手比脸大，人家巴掌脸，你 我也手大。 对， 手大合算呀，你抓杠能抓得住，手小的话杠抓不住、 嗯、 你的手掌的大小也跟你的身高比例其实是算偏大 的。 我记得巨搞笑的就是我当时在全运村，然后他们那个面条那边不是有一个大锅是专门盛那个哨子的嘛， 嗯 嗯， 然后呢当时我人又比较小，然后后面都是比较大高个的，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后面有一个教练， 嗯， 然后呢我当时在那盛，他说哎呦这么小的，就是可能说我这么小的一个小孩可手居然那么大，我以为他说这么小的小孩居然还能拿动这个勺子，但他说的是这么小的小孩这个手居然那么大。 这么一说确实的， 是的， 你的手跟我比一下，哇，你的手比我大好 多， 然后我还比你高一点。 这个跟练体操有关系吗？还是遗传你爸妈的？ 我觉得还是有遗传吧，因为不是所有的那个运动员都大。 对，你是他是明显的， 是的，是的， 对对对， 你这么一说，还你真的是感觉到了。对， 对，我们也知道你的师姐现在是C路，她其实也是在交大做老师，我们之前也采访过她。 嗯、 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我以后也考虑一下在留在学校里面，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向？ 嗯，有想过吧，就是嗯，对自己之后的一个转型，就是会自己更多的去了解，所以。上次回学校也跟陆姐就是聊过一些东西、 嗯、 包括教练给到我的一些信息，就是说你做这个或者做这个怎么样合适，或者与好与不好，就会都跟我说，然后呢我就是在大就是大面积的去了解一下，就自己再做一个评估吧，但现在的话就不太会去做一个决定，还是就等这几年读完书再看自己想做什么。 嗯，大概什么时候能毕业？ 嗯，我因为今年大四，但我前三年就是都还没有上课嘛， 嗯， 就去年的话上了一点网课，所以呢我争取明年读完后年就毕业， 嗯， 然后再想申请就是 研究生， 对，研究生再去读一读、 嗯、 对，交大蛮多的就是运动员在读完本科之后还会选择继续去读研的、 嗯、 对，那也希望就范逸林可以在未来一边充电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比较清晰或者说是比较向往的一个职业的道路，同时呢也把你的一个运动的一些经历可以通过你的这个运动馆，你的范逸林的一些体操快乐体操的一些指导训练，能让更多的人体会到其实体操也有非常快乐的一面，也能带给学生这种除了强身健体之外啊，对于他的这种精神意志力也是有很大的一种辅助的作用的。谢谢范逸林，也 谢 谢夏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祝各位周末愉快。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越爱越期待，